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翻到嚟第二節嘅曼聯新聞，咁啊三場英超講曬佢先，咁啊講邊場先啦？咁啊講出場內好內一啲嘅比賽先啦，熱刺對曼聯啦，2-2打和啦，冇睇，兩位有冇睇？ 我有睇 ，FC 睇咗講講先 咯。呢場波啊，我覺得成比。熱刺嗰種壓迫性情況完全打冧曬，成條中場線又係爛開咗啦，真係根本就輸曬俾人。咁同埋熱刺呢場嘅決心係大到好似曼聯對阿仙奴嗰場咁樣一樣，又係個個人走多步咁樣令到曼聯中場線運唔到個波上去。其實和波算執到啊，呢場抵贏嘅熱刺真係。其實嗰兩球如果唔係嗰個基爾霍加發波啊，冇得解咗位去後邊俾朗尼咁樣篤。入咁樣之後，韋碧卡又羅里斯又唔知發又犯神機咁樣撲跌咗啊！韋碧卡咁樣執翻個十二碼，追翻2-2。 其實嗰球十二碼有冇問題啊？ 冇問題，你第一下又冇掂到嘅，後邊嗰下拍咗落去咯，佢拍咗落去後腳嗰度。 OK， 即係後邊嗰只腳，第二隻腳嗰度先跌落嚟啊！有啲人就話踢落去嘅，但係踢唔踢落去就，我覺得就唔係踢落去，應該係撲咗落去。 因为 摆定， 系 佢摆定只手喺度嘛，佢唔系缩，佢缩开只手就话可以佢踢落去啫，但系我哋先冇缩开只手 喎， 最大嘅问题。 咁啊，等我睇，边神有冇睇？边神冇睇系嘛？ 边神冇睇系啊。 OK， 咁啊，我哋就总结呢场波就有少少总结算啦，因为我哋两个都未睇呢场波嘅。咁啊，去到周中咧，唉。21年啦，咁啊上季有呢个24年破咗啦，咁啊今季就有呢个21年破咗啦 ,ok。今季好似破咗两个纪录啊，系嘛。西布朗嗰个几多年啊，三十几年啊，定四十几年。 四十几年。 四十咁啊先破一个四十几年啦，咁啊然之后再破一个21年啦。主场1-0不敌爱华顿啊，咁啊莫耶斯同费兰尼就。唉。 其实费兰尼真系几好 的。其实呢场波你话曼联值唔值得赢呢？其实我觉得值得赢嘅，系真系有机会入到波嘅，系真系有呢个能力去击败爱华顿嘅。但系莫耶斯其实赛后莫耶斯就话，成队波都唔系佢预期想要嘅嘢啦，未能发挥出应有嘅水准啦。OK， 两球中柱，冇计啦，输运啦。OK， 其实朗尼嗰球波射得咁靓。 唔系散到人嘅嗰球， 散到人冇计啦，少咁啊！至于韦碧卡嗰球，哇 ，F C 正唔正先？ 真系 哇！韦碧卡嗰球， 崩啦射啊！中柱平时 平时应该上九楼嘅，今次又好啲啦，中柱咁啊，下一次应该入波噶啦。O K， 我觉得嗱，都系嗰句啦，唔可以怪莫耶斯啦。O K， 喂，讲真，莫耶斯唔系落场踢嗰、那个。佢可以做嘅其实莫耶斯已经做晒㗎啦。点 不过諗唔明莫耶斯要换走拉菲尔。呢个问题諗唔明我自己觉得就 是。拉菲尔嗰场係。 拉菲尔最终程度系唔会输蚀得俾兰西亚啦。你冇理由喺呢个咁强势嘅环境之后换走拉菲尔。买个兰西亚喺度加强防守力。你话右闸嗰个点可能会换走去冇问题嘅，摆华伦西落去。但系你换咗个正宗嘅右闸，摆个华伦西亚，即系一个都好耐未踢过，即系唔会连续性咁踢右闸呢个球员咧。佢就系佢唔跟啊，白赖人奥维杜。 OK，sorry。 嗰个奥维杜系佢唔跟住咧，咁就赖嘢啦，咁就嗰球。如果佢跟咧，应该呢球 应该至少都唔会输嘅呢场。同埋莫耶斯，我比较担心一样嘢就系、是，我见到佢输咗波之后咧，对佢系唔会落去叫啲人拱前啲，即系有种拼劲出嚟咯，系坐咗喺度好冷静咁样望住场波咁过咯。我好好即系见到个成员 O 晒嘴。 我觉得佢应该输到傻捻咗啦，应该系。应该是输到，应该 好冷，翘埋出身。 佢唔系冷静啊，佢应该系输到傻捻咗啦，已经。喂，大佬。 同埋，奥运队入完咗球波之后咧，曼联系运唔到个波上嚟，即系一次攻门都冇噶啦，即系个六分钟唔 系。系断晒啦，成队波已经。 计埋保时十一分钟。 不过其实今场，其实今场曼联系好怪嘅，今场曼联。正常咧，你呢啲 moment 失咗波咧，正常嘅曼联应该系冚唪唥冲晒上去攻噶啦，几十次射门噶啦已经。喂，但系呢六分钟俾到我睇嘅嘢系等收工咯。我嘅即系成队波系踢得好辛苦啊。都系条中场问题，真系条中场问题，搞唔掂。 辉兰尼都包咗好多波啊，系杰斯咧发波运咁样胶湿波喺度， 冇计咧大佬，你要一个四十岁嘅人仲可以踢到一场好波？ 唔系啊，佢仲要系即系上半场一个，如果以佢经验嚟讲，一定会传俾龙门。佢竟然有两个外围盾球员逼住，后边得翻佢同埋好似仲有一个后中间唔知维迪定史摩林啊，佢竟然。即系人哋喺佢中喺杰斯同埋史摩灵或者维迪中间咧，佢系谂住撩嗰个波传翻俾佢。 O K， 之后俾人截翻咗，好彩嗰球人哋攞得唔系几稳，俾人自己立翻嘅，因为真系冇理由佢经验应该弥补到呢样嘢嘅，但唔知点解，应该唔关状态，呢个应该系关系自己问题啦。 O K， Vincent 咧 ，Vincent 有冇睇呢场？ 有咁啊，都系即系结果令人失望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成场波，即系有我留意到一样嘢，就系话但凡韦比克上场就输晒啦。咁啊，唔非和即负啦。咁样即系诸如此类嗰啲， 唔可以赖佢嘅，其实真系唔可以赖佢嘅。 咁啊，即系若果你系都要揾啲呢一啲咁样数据嘅话，咁亦都有一个更加难睇嘅数据啦，就系、是、费兰尼入咗曼联以嚟咧嘅成绩啦，都系但凡正选啦，咁样其余就曼联都系攞唔足三分嘅。 系 咁啊，都。讲到冇嘢好讲啦，咁啊，始终都系嗰样嘢啦，咁啊，我好希望一样嘢就系、是，如果真系慢，即系如果我好希望，因为我始终都系相信一样嘢啦，就同头先第一单新闻有关胡华特嗰样嘢啦，咁啊，如果你仲系要系喺呢一个转会市场上面有所作为嘅话咧，我反对用足球总监呢样嘢，因为系会削咗成个成队球队整体运作上面， 冇错，系冇错， 但系。如果你胡華特你做唔到嘢，你真係放個權，你將支票簿，你將即係以前大衛基爾去負責傾轉會談判啊嗰個部分嘅嘢，你交翻俾莫耶斯或者係一啲相熟呢個足球轉會規則嗰啲人去做啦，因為如果今個賽季，即係如果今個賽季啦，即係因為我唔期望冬季轉會窗話有啲咩太大嘅動作買到翻嚟㗎啦，因為始終都係嗰樣嘢，因為著爺嘅年代都係啦，即係佢都講咗，你喺冬季買人係好難嘅一件事，因為人哋又要幫，即係人哋要有 replacement 啦。 之前我哋都講過呢個問題。 你自己個球員係啦，你自己個球員你知佢先贏，咁所以其實你冬季買人買咗啲人翻嚟都係等最快都係等可能三月四月先至， 冇錯， 先至有啲嘢睇。 冇錯， 係啦，咁啊，如果係嘅話就。最重要睇都係睇出年，即係2014年夏天，如果都仲係轉會市場好似2013年夏天咁樣咧，就真係收得檔。 唔係巴達嗰個最佳球員係咪嚟到啊？ 冇啊！新聞話係冇提，甚至乎冇人打過俾佢啊！ 唔係喎，經理人話自己佢串翻去自己個球會嗰條友話，梗係收唔到轉會申請啦。我自己直接同曼联倾呢单转会啊，梗系你收唔到。 Sky Sports 讲嘅，系啊 ，Sky Sports 讲嘅。但 系巴甲2013赛季已经踢完嘅喎，唔系就系咯，就系踢完。 完噶啦，差唔多完噶啦，等踢呢个世界球会杯嘅咋。 咁冬季嘅话，都咪可以从多可以买到啲人咯。如果 有機會買到喎。 喂，首先個問題係佢David Moyes 會唔會咁冒險先？佢會唔會嗱？我直個我認知啦。通常喺巴格買呢啲未來新星啦，可以話係嗰個費用咧係喺現今嘅足球生態咧，我諗冇兩三千萬都走唔甩嘅。 唔使，好似千幾萬啫嘛。零 知啊呢、這個 係咯，仲同埋巴格最佳球員嘅中場啱曬曼聯口味。 睇下莫里斯 買翻嚟 點買？買唔買到？睇下到時嗰啲條文又會唔會搞唔清楚，似又無啦啦彈咗三個騙子出嚟啦。 最大問題係，尤其是巴西啊、南美嗰啲球會咧，好多時佢嘅嗰個球員嗰個擁有權咧，都會唔知突然之間就賣咗俾第三方，即係嗰個 agent 唔係話曬事，即係最麻煩都係呢一啲嘢。即係最佳例子都係我都要講啊，迪維斯 係 都係嗰樣嘢。系啦，咁啊，当年即系南美球员，我最惨嘅一样嘢就系嗰啲嘅经纪，即系嗰个拥有权唔系净系 agent 一， 好烦嘅啲南美，嗰啲南美帮好烦嘅啲球员，系真系好烦， 好烦 嘅 呢啲。 仲有一样嘢，搞工作证都烦嘅，搞工作证又唔知搞几耐，又要佢有啲球员系零舍特别嘅，唔知点解可以搞成个几两个月都未搞紧点个工作证。即系佢搞得翻嚟，我唔知呢个会唔会啦。呢个我哋到时莫尼斯真系买咗先算啦。呢个咁啊， 不过公司度呢个中场咧个名有啲特，埃华顿，第一个字 Everton。 O K， Everton 嘢啊。 咁我哋做少少嘅总结啦。输咗呢场波之后啦，莫尼斯又继续刷新佢喺曼联一个比较，我可以话系耻辱嘅纪录啊。咁啊，十四轮之后就六胜四和四负，22分排喺第九。咁啊，有咩耻辱纪录呢？近12年嚟曼联相同轮次嘅最低积分纪录啦。曼联成个英超嘅历史， 即系12季之前，费城都试过啦。 咁啊，其实成个你话曼联成个英超嘅历史入面呢，其实衰过而家嘅情况就出现过两次嘅。OK， 费格逊嘅英超时代呢 ,ok, 有两次开局系衰过莫尼斯，我相信资深一辈，呢度扯开少少先，我真系唔想再同嗰啲 Gary Hunter 嗰啲咁嘅垃圾讲嘢。屌你老尾，又系炒，唔好出位比卡，唔好出边，咁呢你落去。 我肯定炒唔到，以加拉沙个性格一定炒唔到，六个月配置。 嗰啲人基本上佢嗰隻球迷就系、是要名帅，佢一个有名气嘅人嚟教，咁唉，我讲咗90000多次啦，佢哋都系要咁，我唔可能佢哋冇听我哋个垃圾节目啦，系啦。 我想提一样嘢啦，咁啊，就系、是、好有人怀疑过啦，咁啊，点解曼城啦、车路士啦、拜仁换帅啦，咁啊，冇乜问题，咁啊，都系位处于一个嘅冠军嘅位置， 正常轨道嘅 right track 啦。系咁样咧，但系即系我唔系好明白一样嘢啦。我嗱，如果啲人系有冇时空交错呢一样嘢嘅话，其实咧，我哋曼联嘅阵容上面，尤其是中场喺呢一个嘅之前嘅时间、我哋喺费格逊嘅年代冇，即系我哋成日喺丧插费格逊系咩？就净系识得买前锋啊嘛， 系 林佩斯都唔买中场啊嘛。当年有讲过呢样嘢，一年前啫，只系。一年多前啦嘅嘢嘅啫，咁啊，你睇下皇马，你睇下拜仁，你睇下车路士，你睇下曼城嗰条中场，你再睇下我哋嘅后防，即系我唔系好明白一个所谓我哋有嘅冠军级阵容，即系因为我哋上年攞咗联赛冠军，好多人就话我哋有冠军级嘅阵容，即系我哋嘅冠军级阵容有几多水分喺度？我好即系我好明白，我好希望即系我以前喺我自己嘅 blog 啦，同埋喺呢一度我都已经讲过好多次，就系、是。曼联而家呢个阵容，衰啲讲句咧，就系、是、四个字， 中游 强弩之末佢， 系 强弩之末，已经去到强弩之末。嗱，韦迪，你要真系，即系你踢一场后一场噶啦，已经，你有乜？你起莫耶斯上任咗之后，有冇一队系真系已经可以冒起上嚟顶到上嚟咧？除咗伊云斯之外，你嘅伊云斯嘅拍档系边个？仍然系韦迪里奥。史摩灵宗师都系间唔中先可以落去踢得到。中场个问题已经讲咗好多次。费兰尼已经，我都即系我由入会，即系佢由入曼联开始，我已经讲咗佢唔系一个中场人选，即系要买咧。如果要你要摆佢落中场，要小心噶嘛。结果都证明咗呢样嘢啦。所以好多嘢，尤其是转会市场操作上面嘅失败啦，就系、是、我都系觉得系胡华特嘅问题，因为系佢负责去倾 球員轉會嘅問題啦，係佢代表曼聯去傾噶嘛呢樣嘢，唔係莫耶斯去傾噶嘛，莫耶斯大波嘅啫嘛，同埋去考察一啲佢適合用嘅球員啫嘛。咁呢一樣嘢就係捉呢一個工作環節上面出咗問題，咁即係無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你自己嗰隊波嘅嗰個本身嘅問題係靠費格遜一個人嘅手腕嚟到去解決啫，先能夠攞到呢一個嘅二十冠啫。咁就莫耶斯可以有幾多嘅能力去對，即係你波都未執好，咁你就要去上陣啦。咁啊， 要攞冠軍，要贏波， 係啦，要贏波。即係究竟係邊一個問題呢？咁啊，我唔知啊。即係就算你請摩連奴翻嚟，你呢一個陣容，你有冇基迪拿？你有冇呢一個拉美利斯？你有冇林柏特呢一啲？或者係甚至乎一個擺喺度嘅艾森？即係人哋嘅中場線係點樣？拜仁、皇馬、曼城呢啲換咗帥嘅中場線，後防前鋒係點樣？即係我希望大家都諗清楚咯。 嗱，同埋咧，啱啱 Visa， 我真係仲要強調咧，有唔該嗰啲球迷聽清楚。呢、这个叫做大卫莫耶斯，上一年攞冠军嗰个叫做阿力斯费格逊 ，OK， 上一年所谓嗰个冠军级阵容，唔系因为嗰班波真系劲，所以佢哋赢到，系因为入边后边嗰条友叫做阿力斯费格逊 ，OK， Sir Alex Ferguson， 今年嗰个叫做 David Moyes， 你冇理由同我讲话，喂，费格逊做到嘅嘢，莫耶斯冇可能做唔到系嘛？唔同噶，睇到两条友，你个。即系我唔明嗰啲人咧，究竟系咪真系癫捻咗啊？完全，佢哋当咗莫耶斯系费格逊啊！佢哋觉得费格逊做到嘅，莫斯肯定做到啊！我真系唔系想讲，嗰班球迷就真系，不如其实咧，咁听嗰句啊，曼联不如快啲降班啦，降到落英冠啦，咁啊，等嗰啲球迷走晒之后，咁我哋就可以真系认认真真去同一啲正常嘅球迷沟通到咯，系咯。咁啊，讲翻正题先，啱啱扯得太远啦。又讲历史啦，其实呢有边一次开局系衰过莫耶斯嘅呢，费格逊年代 ,ok, 英超嘅第一年啦 ,92-93 季球季啦，咁同埋01-02年嘅球季啦，呢两季呢 ,14 轮之后其实曼联系攞得21分嘅啫，咁少一分。咁同样个排名就都系比较中游㗎嘛，第七至第九位。咁其实换句说话嚟讲，就系莫耶斯真系创造一个新纪录嘅。咁但系就准确啲嚟讲啦，就系曼联系英超14轮过后嘅最差排名纪录。OK， 因为其实即使系嗰两年咧，其实曼联都只排第七嘅啫。OK， 但系你话 乱啲啦， 真系好乱啊！今年而家前面仲有两队，一队叫修咸顿，一队叫纽卡素。咁所以。啲冠军呢其实就真係讲真，开季到而家我未开季之前呢，莫耶斯上任之后呢，我都唔会 expect 到曼联会攞到英超冠军嘅，老实嗰句。咁而家12分嘅距离啦，咁其实可以我真係悲观少少讲句啊，真係啊，争头四已经系一个好开心嘅嘢嚟㗎啦。曼联已经变咗做阿仙奴啦，我哋今季嘅 target 已经系做咗阿仙奴当年做緊嘅 target 啦 ,ok。咁莫耶斯继续加油啦，一定有人撑你㗎 ,ok, 咁啊。其实莫耶斯已经我觉得係莫耶斯 back to right track, 但係佢執教緊嘅呢队曼联未 back to right track 囉。同唔同意啊大家 同意㗎，咁啊始终都系嗰句啦，咁啊希望能够喺现有阵容上面增加咗一啲嘅厚度啦，始终都系中场问题太严重。卡维克都需要一个接班人，已经32岁啦，係啦。咁啊。 冇错。 仲有其他中場其他問題啦，就係、是、呢幾年即係費格遜，我唔想係 blame 費格遜，即係鬧費格遜話點解佢執唔好呢一隊波，即係我最痛恨嘅一樣就係胡華大喺呢個轉會市場做唔到嘢，幫唔到維斯手，呢個係我最痛恨佢地方，係啦。 真係唔明點解啲人會憎莫耶斯啊！咁啊，其實莫耶斯真係已經係我覺得佢係可以適應到係曼聯嘅生活嘅啦，佢已經係。睇得出曼聯要啲乜嘢咯 ，OK？ 佢基本上佢呢幾場近呢幾場佢所有佈置嘅嘢咧，其實係睇得出佢已經係開始融入到呢隊波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未能夠係控制到成隊波咯。因為其實講真啦，你怪莫耶斯之餘，你怪下班球員啦，班球員其實有時真係踢得真係劈屎咁樣噶 ，OK？ 咁啊，少少嘅總結啦 ，OK？ 咁啊，然之後就翻到嚟。今晚啊，哇！即刻8.9嘅 preview， 主场迎战纽卡素咁啊， 惨阵出击， 讲下先啦，咪讲下讲啲其他嘢先啦。咁啊，奥脱福今季其实就已经系变咗呢个中游球队嘅提款机噶啦，已经。咁啊，我哋数下入边几队啦。嗱，西布朗就喺呢度攞咗第一场嘅今季英超开斋，就系喺奥脱福开斋嘅。咁啊，35年嚟第一次喺奥脱福赢波啦。OK。修咸就事隔14年咁啊，再次喺奥脱福度唔输波，咁啊，然之后爱华顿就事隔21年再次喺奥脱福赢波。OK， 嗱，纽卡素喺奥脱福踢英超咧，即系纽卡素喺奥脱福踢英超咧就从来未赢过嘅，咁啊，唔知莫耶斯会唔会又再刷新一项纪录啦？系未赢过啊，纽卡素踢英超以来系未喺奥脱福赢过波噶。 再不胜嘅话，我真系我惊。呢、這个情绪我惊带入球场，即系反莫呢个情绪。 我谂莫耶斯应该出唔到球场噶啦， 系咯。唔系啊，见到曼联嘅官网啊，铺一个铺啦，佢好多人都系 more yes out， more yes out， 我其实已经惊地 嘥气啦嗰啲。咁啊，然之后朗尼停赛，云佩斯啊，唔系 ，sorry， 唔系云佩斯，范佩西会唔会复出咧 ？OK， 咁啊，其实朗尼上一轮嗰个毫无必要嘅。嗰个动作报复嘅动作，其实就系攞咗今届嘅第五张黄牌咁啊停赛。咁佢嘅缺阵咧，我真系屌尾啊！嗱，因为点解咁讲咧？曼联过去14个入球咧，有11个都系同朗尼有关系，4个入球7个助攻。OK， 唯一令莫耶斯有啲安慰嘅就系阿范佩西咁啊恢复训练啦，咁啊可能。頂到下嘅，今個禮拜唔知有冇可能會傷愈復出啦。OK， 如果佢上到陣咧，咁仍然主心骨都係喺雲佩斯嗰度嘅。OK， 咁但係個中場邊個嚟組織啊？講真嗰句， 鄉村希望佢病都頂硬上，不過頂硬上應該狀態都唔係幾好噶啦，應該頂硬上。 同埋基本上成隊曼聯係冇人組織進攻㗎喇，已經嗱後腰同埋後腰呢卡瑞克缺陣㗎嘛，再少一個 中師 派派嘅球員啦。我記得傑斯正選踢咗全場，已經踢咗全場㗎喇，上一輪咁啊，所以今場你冇可能會見到傑斯喺大名單㗎。 OK， 咁啊同埋紐卡素就啊都得喎，其實贊圖沙 OK 喎，真係 Vincent 派隊 ，Vincent 佢派牌型㗎嘛，不嬲都係。 喺边层 咧？嗱，都系嗰样嘢啦。我期望佢都系踢二前锋，但系若果逼不得已啦，可以咁讲，今场真系逼不得已嘅话，佢要落去踢翻个派派嘅话，佢有咁嘅能力噶。佢中场传嘅能力，即系我唔系讲高波吓，即系我讲塞落去嗰下嘅能力，直塞嘅能力系有啊。见到嘅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应付到啦。因为但系纽卡素要小心一样嘢，纽卡素系法国兵啦，同埋佢中间嘅位置。嗰啲體力型嘅，即係尤其是迪奧迪啦，同埋另外一位都係防守中場，我唔記得咗嗰個名，咁都係法國防守中場嚟嘅，咁啊，始終都係肌肉型啦，咁啊，贊盧沙嘅身形可唔可以應付到呢一啲嘅侵擾啦，同埋甚至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佢比較黐波，即係踢波嘅腳法，即係佢 上腳 比較多上腳。上腳，佢比較上腳嘅，咁啊喺中場嘅由手轉攻或者由攻轉手嘅時候，佢嘅決定啦，因為只係一個18歲嘅僆仔啦，咁你要擺佢入中間，我哋都係一個冒險。咁但係如果你冒險，即係搏得中，你咁咪三分咯。搏唔中嘅咪又係David Moyes 嘅問題啦，係啦。 OK， 咁啊，同埋仲有一个几啲得意嘅嘢啦，咁就系呢个魔咒啊。咁啊，点解咧？因为礼拜五晚英格兰足总就公布咗11月嘅英超最佳教练同最佳球员啦。OK， 咁啊，纽卡素嘅阿伦帕祖同埋龙门天古尔就包揽咗呢两个奖项嘅。咁啊，冚家都知噶啦，英超嗰个魔咒。 不过公布前一日就输3-0。 因为英超最佳魔咒就好靓嘅 ，OK 咁啊，特别系攞晒两个奖嘅球队咧，咁啊通常即刻就输波啦。唔知曼联可唔可以破埋呢个纪录咧？ 唔系啱， 未啊，佢系输完之后先攞噶。 不过都嚟噶啦。 唔睇莫耶斯，莫耶斯今场如果失分嘅话，就应该系输波嘅话就破晒两个纪录噶啦。咁啊，莫耶斯加油！ 咁我哋数下阵数下啲阵容先啦，我哋睇下有边个可以停赛或者伤啦。OK， 嗱，费查唔讲啦，咁啊，卡维卡啦，朗尼停赛啦，咁啊冇云佩西，范佩西，咁啊睇下可唔可以上阵啦。OK， 真系断，哇！我唔宗师搭奇华利或者 宗师 系呢两场嘅后腰。吓、 啊，系应该中间特 系系呢对后腰啊，唔可以见到费兰尼应该。 宫中费兰尼， 宫中费兰尼啊，咁样大镬，咁样大镬。 唔系喎 ，S S 得唔得啊？绑住云佩斯得唔得啊？ 唔系喎，费兰尼，费兰尼啊，宫一定。 我知啊，绑住云佩斯踢得唔得啊？踢最前嗰两格得唔得 啊？黐线，你打你睇下做咩？后斩上嚟俾你顶啊！ 系啊，冇问题。O K， 预测啦，预测啦，咁啊，迪基亚啦，拉菲尔啦，伊云斯维迪艾夫拿啊，菲尔中斯奇华利，华伦西亚费兰尼同埋兰尼赞奴沙啦，或者咁啊，前面就唔系小豆就云佩斯啦，应该净系摆个前锋出嚟嘅啫。咁啊，我自己个人预测就应该呢场波会开大嘅，咁啊，一比三或者sorry， 三比一或者2-0啦，系啦。 一比三好， 输到傻，我都输到，我都输到傻捻咗啦已经。 唔系我对我嚟退咗场，我输咗都冇乜嘢讲，我都乌鬼咗嘴，同埋冇乜 feel 啦已经。以前有种心服嘅感觉，依家冇嘢讲。 一注出， 我自己觉得就换咗迪基亚啦，后防就拉菲尔、里奥、伊云斯、艾夫拉，之后华西。宗斯、卡瓦利、费兰尼、赞奴沙，最前嗰个就我觉得韦碧卡佢大啲个机会。 O K， 你想俾人斩定咯 ？Vincent 咧？ 都系啦，门将迪基亚，咁啊又集就拉菲尔，咁啊中间有少少唔同就韦迪搭史摩灵嘅。 O K， 咁啊左集就系艾华，咁啊中场嗰度左手边我会揀呢个兰尼，咁啊。右翼就是華倫西亞，咁啊中間就是呢一個宗師，再搭呢一個嘅贊奴沙，咁啊前面咧就是費蘭尼，再搭呢個鄉村真司嘅。 宗師搭贊奴沙，即係贊奴沙擺落中場中度踢。 呢個陣有啲 係， 哇， 好鳩啊！呢個 大膽先生，哇，真係好似冇睇過贊奴沙喺中場中喎，無論係青年軍定係 first team 嘅比賽。 踢过一次 U18 嗰时踢过一次， 哇，耐啊， 唔错嘅成绩， 耐啊，耐 太耐啦，不过 好耐啦，咁啊睇下 Vincent 周中 啊，系周中系咪有场欧冠啊？ 沙达主 场，系唔使讲啦，出咗线啦，练兵啦， 唔知道守名定系唔系？如果输多个4-0，好似话守名冇咗啊嘛， 唔会输4-0，我大佬你主场冇脱福喎，不过我觉得。呢场波有机会见到， 诶唔系，如果输咗噶，依家输系咯，输3-0、4-0，或者冇咗个守名喎。 不过唔紧要啦，唔紧要啦，有咩可能啊？呢场波 练兵嘅啫， 我都觉得有机会见到青年军球员嘅，咁啊，有咩青年军可以上嚟踢咧？因为有 U19啊， 米高坚。 米古坚尼走咗啦，借走咗啦， 借咗， 系啊，借咗。咁啊 ，Vincent 有冇啲咩青年军球员有机会踢到呢场比赛？合资格？ 合资格嘅话就兰奴高尔啦，咁啊，同埋 Tom Frog， 即系我哋嘅 U21 中坚。 嗯。 冇啦，跟住。 系 Sam Johnson 咯，如果你唔介意嘅就 Sam Johnson 咯。 哦 ，Sam Johnson 应该难啲啦， 沙有机会。 咁啊，同埋就系、是、我哋可以有机会睇啊， 费柴 会啊嘛，费柴。 会唔会喺呢场练下？ 嗱，不如我哋咁啊，我哋数下有啲咩？ 最多后备。 我哋数下有啲咩后备，有啲咩后备可以摆落嚟踢正选先啦。咁啊，首先就安达神啦，肥安啦，咁啊，然之后就系沙夏啦、法比奥啦， 连迪加特， 连迪加特，哇，系喎，真系好耐冇练过连迪加特啦。咁啊，同埋就系、是、仲有边个啊？中坚啊，中坚， 杨格啦。 杨格都唔系后备嚟啦，杨格上主正选嚟噶啦。咁啊，同埋就系 都系一正选， 难尼啦。咁啊，同埋然之后，今场波赞奴沙有机会摆翻落影锋， 因為我知道我覺得莫雷斯係知道大頭山係影風係 OK 嘅，咁啊同埋仲有啦，偉大帝啦，偉大帝， 偉大帝應該登場出啊！ 偉大帝唔會啊嘛，偉大帝咁場 又黑字啊嘛，又黑字 閘住啊真係咁啊！咁場其實呢場波真係冇乜 talking point 嘅，講真嗰句，因為已經出咗線嘅，咁啊同上年一樣咁啊，純粹練兵嘅啫。O K， 睇下陣練咩兵嘅。 我哋啊，慢慢我哋呢啲 winning 陣容好拿手啊，我哋咁啊，連著加特咁啊，右閘就係呢、這個史摩寧，左閘法比奧，咁啊，然之後中堅就係宗師搭住伊雲斯，咁啊，然之後前面嗰兩格就係呢、這個安達神搭住邊個好咧？費南尼啊，費南尼啊，安達神搭住費南尼啊，咁啊，然之後左翼就係呢、這個左翼係呢個邊個好咧？喂，真係數唔出喎，沙下啦，左翼沙下啦，右翼係呢個蘭尼啦，前面就係呢、這個，咦唔係、啊、前面之後就係擺呢個小豆搭住韋碧克啦，咁啊，然之後後備陣容就會係呢、這個Sam Johnston 啦、Tom Flop 啦、Lauren Cole 啦，咁啊，然之後再加啲競選球員，係啊，Darren Fletcher 啦，喂唔出奇啊，講真嗰句出咗線，怕咩啫？ 我知一阵就乌华里娜上唔上到？ 冇可能，华里娜冇，华里娜要啊，华里娜上唔到华里娜，点上？ 上唔到， 上唔到，上唔到， 上唔到啊，上唔到啊！ 我嗰个尼迪加特啦，右边就有插片好难谂，我觉得冇理由有史摩灵嘅，即系华西，华西，华西嘅话，如果今场系纽卡素，如果嚟嗱纽卡素呢场波再。拎多张黄牌就停赛一场。如果我计佢嘅话，如果佢真系咁好彩拎咗张黄牌嘅话咧，我估佢欧联嗰场应该会出嘅，因为佢 停赛啊嘛， 下个礼拜就停赛啊嘛。咁就如果系咁嘅话，华西应该会打右闸啦，中间就系李奥达伊文斯啊，左边就发俾，唔系、等下先。右边帕比奥，中间就李奥达伊文斯，左边就布特兰，右边就沙下，中间嗰两只就安达臣达杰斯，前边就 你真系想踢捻死，你真系想踢捻死杰斯啊！真系 杰斯一抽一抽得嘅，即系中中嗰个咧就赞良沙，左边就系嗰个咩啊？纳尼，最前嗰个就系韦碧卡。 Okay. 喂，小豆，小豆，小豆，小豆，小豆。 边神咧？边神咧？ 门将尼迪加特，右闸就系呢一个嘅法比奥，跟住左闸系布特拿，咁啊中 系喎，数漏咗布特拿喎。 呢一个史摩灵 系， 咁啊左翼就系呢一个沙夏，右翼就兰尼，中间就安达臣达奇华利，咁啊前锋线就韦碧克达小豆。 边神觉得你班僆仔有冇机会出到场啊？ 又难啲，真系难啲。 点解咧？ 我想去 始终都系莫耶斯都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比较保守嘅教练啦。咁啊呢一场波如果去到中后段时间都冇乜问题嘅话，就有机会落场，系啦。 O K， 得。咁啊，预测比分啦。咁啊，曼联就打应该和呢场，应该和个系开个和啦。咁啊，有冇补充咁多位？ 我估输 系唔多。 我估输0-1或者1-1咯， 中大家中七 赢就难啲噶啦，赢就难啲嘅，因为人哋都搏到尽嘅，一定要。 啊系，佢仲要争出线喎，系。咁啊，系咁多啦，今集咁啊，多谢 FG 上嚟帮手做嘉宾啦，咁啊，好，我哋今集就系咁多，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系夏萨特，你而家听紧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